来没有消失过，即使时光渐去依然执着。自从离乡背井已过了多少365日， 感到特别苦涩。